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葉輝。 老夫子多次搬上电影银幕，高老全做过， 一直到1974年邵氏一套银幕的老夫子， 导演是王峰。 谁做老夫子? 新加坡高老牌星叫做黄沙。 陈小姐是谁呢?野峰好像没有做，但跟野峰黄沙最仍然是魏冬瓜做回 老闆的魏冬瓜做回大番薯，就是魏冬瓜搭黃沙做陳小姐的，即是像做完就是李青穿件旗袍，上身也很大，闊文網的鞋更加鞋脆。到後來胡樹瑜電影製片家也製作了一套卡通老夫子，差不多這些 香港的二十年你在裏面都看到搭巴士、去吃西餐、用刀叉不慣、侍應等等，你可以說無聊，但歸無聊都是一種文化。英國有無聊，Austin Powers 非常突兀， 他的情節有些像老夫子， 一樣是什麼噁心事,亂來的， 所以這不需要說,因為這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漫畫去貶值。 又不是,現在我大概是多少年前? 七八年前,第一次 中國舊銀行大廈,中國會 一路上去看,有很多 那個是黃澤的墨跡時的老闆,鄧永昌很喜歡看老夫子 重金買了他的原作放掛在那個升降機上。 久不久去,那些外國人或者我們的同胞搭升降機時,特別看得津津有味。 因為這是陌生化對他們來說。 你說不登大雅之堂,他就放在一個叫中國會。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灣仔,在東方戲院對面 有一間叫歡樂酒樓，我是黃澤很紅的，請了黃澤去畫老夫子和大番薯畫廣告招牌，請黃澤替歡懷暢飲樂在其中，歡樂酒家，大約是1968年、69年開張。 你講起我又記得，你記不記得？我記得。 唔止呢個,裝飾燈到口啊,以前呢,有啲你細個時呢,中秋節就個酒家上高呢,就叮叮當當的,後期呢去到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呢,就唔再做呢啲咁嘅電動嘅嗰啲咁嘅木偶戲啦,就開始呢就大幅嘅針 扁時幣、鳳翅漫畫、龍鳳酒樓全部都是畫這些。那時候就受了老夫子，Fusion。有一年我見到大幅的老夫子，就是紅得這麼交關。 那時候什麼都有他份，那些代言人是最代言人。 當時應該大膽咬,收多一點,可能不懂得議價,沒有經理人 當時你登報紙,有時你看看,為何那個下面有一個廣告 當時不會做全版的,一般的酒家、食物館、醬園等 都是用他,我們做代言人的。那時候那個老夫子已經是一個廣告人物,好像賣霸王洗頭水那麼火熱。另外那時候的漫畫《女仔看十三點》,李慧珍,還有那本《嬌滴滴》,另外還有這些類似的 好像丁丁歷險記的傻偵探,作者叫宋三郎,都很好看,很笑的。 那時候,如果你說13點稍後的時期 就變成另一種漫畫又出現了那些小流民那些極端暴力當時極端暴力這個都是六幾年世一世代曾經發動教協去反這些漫畫小流民小巴女後小龍那些畫工早期真是一般相當粗劣 後來當然又發財,找些人又畫掌紋,一隻掌風,一隻又頭髮,工業化。早年那時還有一千零一個笑話,許冠文自己一個人殺起一本漫畫雜誌,應該是十日刊還是半月刊話,很辛苦那時找些錢。 這個跟香港的工業化發展很有關以前一個製衣工廠開始所謂分工化為什麼呢除了裁床畫的紙樣那個是一個人做之外你就做領的他就做樓門的他就做拉鏈的一個人畫了除了王澤當時同期差不多有幾個一個叫林仲傑一個叫周恆另外一個叫李斯本 仲有一個叫陳德華那些五毫子那些當時一大批五毫子一本的十六開漫畫連環圖當時五毫子就在街邊灣仔鑽石酒家門口的報紙檔每期擺十幾本 全部這堆不是那麼有名的漫畫家,品種很多 有古裝、有時裝 鬼古多,偵探又有 一打開,這個叫香城,畫個大廈 接著有輛車,有個女人回家 在家裡入門,有個神秘殺手槍勒死 一看就抄欺子閣,觸目驚心,那時買過很多 我記得買了一本叫《傻俠大戰117》<笑> 傻俠,那時候也受電影影響 你剛才說漏了幾格,那個影由細 他有鏡頭但他又畫了幾格沒有進展過但他又捉住了你的心理有鏡頭分鏡頭初初所受到日本影響所以當時六七六八年香港的漫畫未人到小流民在小流民之前百花齊放 當然,當時這些十六本,他和你想起來 老夫子的大本,你塞不入小學書包 十六開的那些,一定塞到日本健康教育 剛剛蓋著,在上課時找本課本,鋪著來看,先生都不知道 你自己看到笑到,揭一聲被人收 你死你的事,完全看不到 還有街邊那些非法譜那盒木箱裏面那些熔爛爛那些七劍十三盒濟公傳那個叫另一個叫潘飛英畫那些古裝人物濟公三氣華魂還有一個叫潘什麼又是專門畫這些繪本的不記得了現在不知道是哪裏這位潘飛英先生都畫很多武俠片 因為武俠、舊武俠小說還有一件事你記不記得當時無論是左派報紙、右派報紙一定有漫畫份份報紙都有漫畫版那些畫漫畫的不愁沒有出路那時候好像你也畫一下有我那時候每個月去新聞大廈都收幾百元多書穿書包走去 賓怡館那裏那個是新聞大廈的第一代全香港的漫畫我在新聞部畫過《精報》又畫過那些左報四銀一幅那時候《星島》《星島晚報》逢星期三、星期六的漫畫版潘朝賢就主編過我怎知道周恆、李斯本、林總傑我們那些是那時候找一張打字紙 當時連水筆都未有 簡直是買鋼筆和墨水 最古老的,我自己想一條計劃 寄出,覆覆都登 當時我剪了一疊,被我父親全部劈光,豈有此理,現在要去馮平山圖書館才找得飯 還有一個叫做《道心》你記不記得記得很多份的香港電視即是無線那本《深深三毫子》網絡發給1903多少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葉輝 當時我是學生仔身份在那版漫畫中看到林仲傑周恆當他是天王因為他們老鳳佔了右上角一格我們的散仔投稿十幅有時一兩幅不登給他無聊得滯給他劈頭一纜以及學生仔最賺錢的就畫娛樂漫畫 娛樂版就是陳德華那些陳德華那些當時的小孩子初中生想著將來做職業漫畫家你不知道死字怎麼寫還有那些插畫家 董培生那些畫家出名天王級在某部 最早的好像是先畫申報申報他要環球畫那個摩士大滴水這個都很後期七八十年還有一個看風水的女人又是專門畫這些插圖高寶高寶是三蘇的妹妹英文叫Polly Cole她畫的女人真漂亮用那些鉛筆掃描後來星島日報出了 一張報紙出周星期日《曾刊》叫《娛樂一周》裏後面的小說就是高寶插圖高寶那首原筆的人物尤其是畫女人即是一絕有幾年這位女畫家真是紅得很厲害她又懂得做風水我當時畫漫畫 穿校服去新聞大廈升島那頭拿完稿費收百多元你說真是冤冤另一頭去和富道和富道的外圍碼誤入歧途 走去買一條三吋七那裏一百元就即買一吋三四十元穿整套校服進去落籃後來在電器上開 開那個投注站我一進去照樣賣試過一天輸了整個月的稿費九幾歲真是什麼筋都赤又不敢告訴老闆老闆哪有那麼多錢我一人給一毫子買菠蘿包何來輸夠幾歲原來是個死仔偷偷地出去反共報紙畫漫畫當時不行新漫報四雞 那個星島漫步是給到十多元當時全部的作者在大堂的梳化等喊名字不是漫畫家好一點你明白嗎你寫字的要給他數標點我不知道我們漫畫時很有滿足感因為你畫出來縮小了制版你的筆跡都登出來 所以我有時候在蚊艇邊,都找到兩個食物,不用去補習 補什麼習,你自己讀書,科科紅,哪個補習 就去想一些壞事,想一些屎企 你儲了那些稿,好像後來也做過展覽 被我父親扔掉,千古罪人 現在就是第二天,等我瓜老襯,誰寫博士論文 陶傑研究不去馮平山漫畫的人找出來找不到了已經散了這些完全是過渡性現在不會了 後來馬龍、專子等都有，但六、七十年代香港是一個漫畫百花齊放，張張報紙左報都有。 你現在能夠養到漫畫的,來來得三、四份報紙 那時報紙多,真欄超然、紅綠 一打開兩版小說,起碼七、八張插圖 有些是色情,有些是武俠 那時有一個武俠小說,雲軍畫六、七張報紙 畫到手臂,那些是專業 做一個叫做尖秋風，做八幾年的時候，我做東方，為何那些稿貼來貼去呢？原來是影印的，他們自己開工廠稿費，但沒辦法，當時周石馬松柏那些，有的，因為可能買三蘇帕，我現在我想明白了，為何那個女人這樣騙稿費，你有他，然後那些稿友是 高寶英離英去的，知道去了哪裡，人說過身大吉利時，人說很老，應該移民去美國。這位傳奇人物很少現身，還有一個蔡浩全，蔡浩全的老公在星島日報畫插圖，那個直接包了，還寫美術字，富刊那些大段，那個版頭全部他畫 當時胡仙辦星島對文化人很好，給稿費又高，又信那個老總，總編輯唐碧川、施祖賢，還有一個好像蔡浩全那樣去報紙下海，但做不得牆，梅創基。 他後來去了麗的，做不到，他這些做不到，有些藝術家脾氣，畫那些素描速寫，當時電視台有美術家，這個無線有個陳坤旺、水墨畫家，做一個叫許德勝，你現在看看第一個， 有些編輯本身是畫畫的，綠毛崖那些， 報紙 鄭家鎮、華僑日報副刊做《城世編輯》，那首水墨畫，好東西。無線電視，你現在看鄭少秋、汪明荃做書劍恩仇錄，一百集。開頭唱主題曲就是一個水墨長卷，清兵功德功成，這就是那個畫家叫許德勝。水墨不知去了哪裡。 當時鍾景輝的電視劇也有前面一幅水墨畫《雲梁》，這個叫做《啼笑姻緣》，也有一幅真的當時的電視有文化，養到一個專全職的畫家，這個黎的就梅創基，還有一些出名的攝影師，我有一個 大胡蘇佬陳咩卿，我忘記了，攝影師很出名，自己又開攝影師，麥兆峰、陳積，做報館的，全班的報館養很多人，邱良、鍾文略、左報，攝影又是另一個界別，還有體育記者陳喬，怎麼想呢？ 南華早報的同龍南華早報的，這個我同佢響球場嗰處食食食坐龍門後面啊，關時喺大球場，你哋坐龍門後面嘅隨時入波餅㗎嘛，係咪啊？阿何容興啊嗰啲咁，就企喺前面㗎嘛，係咪？所以我哋睇埋㗎，可以嗰兩邊啲記者影相，係，所以你話嗰時英治時代真係啊，歲月情懷，講極都講唔曬，好啦，下星期一晚上喺點光明頂做。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